从字面上来理解，肯定是在一定条件下引发的一些句子。 常用的就是 if 来开头的。那么如果你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，那你就可以说用过去时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 if I were you。 但如果稍微有可能发生，如果你乘飞机去那儿， if you go by plane to go there， 那么就可以用一个一般现在时。 所以条件句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用 if 引导的， 是这样的 条件句。好，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，已经让我们心驰神往了。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。 好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再见。